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太后，任安乐想知道太祖之事无可厚非，但太后居于深宫， 夫妻若是不齐心，又怎能开创大晋王朝的盛世？再者我为女子，实在对太后这般母仪天下的长者心存好奇。 时间过得太快，我也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当年的事了。任将军也知数十年前云下混战，若非帝家禅让天下，云下百姓未必会有如今的安稳太平。 魏建徐徐到来，丝毫未如其他人那般对当年帝家往事避如蛇蝎。 太祖得天之道，他与帝家家主可算生得逢时，一生际遇不用多说。至于太后贤明聪慧，当年王朝初立时，我以为其不过是一介妇人，后来太祖骤然崩逝，新帝即位，朝政能安稳过渡，诸王之乱得以平定，虽有陛下和靖安侯的功劳，但京师稳如泰山却是太后之功。 想不到右相对太后如此推崇。 就事论事，太后出生于北方大族郑家，自小熟知经纶，又有外戚建安侯府为其护航，有此能力不足为奇。不过恐怕若是太祖在世，也会对太后很是意外。 哦，为何？ 听闻当年韩家老族长为长子择嫡妻，选中郑家的小姐是因其知书达理，温婉柔顺，贤德之名天下皆知，怕是太祖临至驾崩，都以为太后的性子便是这般了。 右相的话格外意味深长，任安乐却听得很是明白，若真的只是柔顺胆小，那位又怎能踏着后宫尸骨一路走到如今母仪天下的地位？ 不过太后确实饱读诗书，陛下的启蒙之师便是太后。 陛下的授业之师不是相爷的父亲吗？ 魏家乃北方有名的儒林氏族，魏建之父更是响彻一方，乃当世大贤，太祖亲自入府严请其为嫡子之师。 我听父亲说过，他入府时陛下已经识字，太后亲自教导，陛下与太后母子感情深厚，连自己也几乎一模一样。只是后来陛下身居高位，为防有心人以此做文章，太后已经很久不曾动过笔，也只有当年入府教过陛下的家父才知道此事。 书房里一时静默无声，又向抬头微微一怔，任安乐眼底的冷意几乎显而易见，他唤了一声： 任将军。 竟不知太后有如此渊博之学识，一时有些意外，相爷勿怪。刚才听相爷所言，帝氏一族与我大晋有大功，若是当时禅让天下的是韩家，不知如今的天下会是何种光景。 饶是魏建做了几十载丞相，波折一生，也被任安乐这句惊世骇俗的话震得一愣，也亏的是他。 任将军所言倒也率真，太祖和帝家家主治世能力在伯仲之间，当今陛下刚硬骁勇，靖安侯温敛仁厚，若是换了帝家来做江山，如今的大境是什么模样还真说不准。 任安乐朝外间看去，天色已近黄昏，他起身朝右相道： 今日得相爷所言，受益匪浅， 他日说再有疑问，定来向相爷请教。 若是任将军还有想知道的，尽管前来，老夫知无不言。 相爷知道？ 老夫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当初答应老夫所请亲下江南，老夫欠你一个人情。再者，老夫活了这把岁数了，一生阅人无数，看人的眼力自诩还是有几分的。你绝非奸邪之辈，既然你开口了，老夫自然会回答。 任安乐朝右相深深行了一礼。 相爷今日之意，安乐定不敢忘。 说完他大步离去，也不扭捏。右相抖了抖花白的胡子，暗自感叹， 这般脾性倒很有几分当年地上天的影子。 此时慈安殿，嘉宁帝对着神情冷凝的太后颇为无奈。 哎，母后，忠义侯这次犯的乃是大错，若是保了他，朕如何对满朝文武、西北将士和天下百姓交代？ 赵姨肚子里的龙种即将临世，忠义侯府若定了谋逆罪，你让他们母子日后如何在宫中自处？更何况忠义侯当年为大敬朝也算立了汗马功劳。 母后，功不抵过。朕知道昨晚忠义侯入宫求了母后，母后若是看在当年恩义上不忍心，不如去泰山避一避，眼不见为净。 皇帝，我老了，朝政之事本不该插手，此事完后我便去泰山礼佛，过几年再回来，但忠义侯府不能动。 母后，可是有事瞒了儿子？ 你应该猜到了，是十年前的一些旧事。忠义侯府若是倒了，这些事也就掩不住了。 朕会保下他的嫡子和古昭仪肚子里的龙种，只要他肯安安静静地领罪，忠义侯府或许还能延续下去。 嘉宁帝开口，说完起身朝房外走去，行了几步顿住。 母后，儿臣有时候会想，当年若不走到这一步，如今的大境或许…… 他没说完，留下半句话，在慈安殿缓缓走远。太后面色沉寂，骤然抬眼，冰冷一片。 若是不走到这一步，韩家的江山又怎么能坐得稳？ 太子殿下。 元水阁，帝承恩坐于桌前练字，突然听到心语的惊呼，眉梢一喜，搁下笔朝门口迎去。韩烨着一身月白官服，正好走近。 殿下， 可还住得习惯？ 韩烨的神情一如既往的温和，这还是帝承恩住进东宫后韩烨第一次来元水阁。帝承恩心底酸涩，行礼回道： 得殿下挂念，我一切安好。 那就好。 韩烨走进房，见房中摆设尽是华贵珍稀之品，微有些诧异。帝承恩见他面色有异，解释道： 这是这些年陛下送到泰山的物件，我回京的时候一起带了回来。 韩烨点头，没有多谈，气氛有些沉默。他朝桌上瞥了一眼： 这是？ 我闲来无事写了一些诗词，殿下见笑了。 帝承恩说着便要收起，韩烨拦住，拿起桌上的纸张看了起来，眉微微一动： 这字迹和子元八岁时的笔锋极为相似，可是都过了十年。 早已成人的紫渊怎么还会是幼时的比例，完全不见长进。你的字还和小时候一样颇为锐利张扬。 韩叶笑笑转头将纸放到帝承恩手中。 你以前为侯府书阁提过字，可还记得？ 自然，那时我还年幼，一时鲁莽，在殿下面前写了归元阁三个字，如今一想也有十年了。 为了这件事父皇还训斥过我。 啊，为何？ 当然是为了你。 寒夜低头画到一半怔住，虽入深秋，天气却是很沉闷。帝承恩在元水阁休息时向来只是踩着木屐，脚上露出的皮肤光洁剔透。寒夜猛地抬手望着帝承恩，眼神深不见底。帝承恩被盯得心底发怵，轻声开口。 殿下，怎么了？ 我是，我想起还有些公事要处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 寒夜起身匆匆朝外走去，帝承恩神色讶异，只得望着他走远。远水阁外，寒夜急走的脚步顿住，他长吸一口气，倏地抬眼朝东宫深处伫立一方的北阙阁望去，神情复杂难辨。帝子元七岁那年，在静安侯府题字，从书房门口摔下，脚上受了伤，即便是请了宫中最好的御医，后脚跟依然留下了一道半寸的疤。为了这事儿，他受嘉宁帝训斥，在侯府照顾了帝子元整整十日。可是刚才帝承恩的脚上根本没有一点伤痕。 十年时间改变的终究只是皮性，还是连那个人都…… 寒夜不敢深想，掩在袍中的手缓缓握紧。在忠义侯长子于堂上陈述府中所犯之案后的第五日，黄埔终于上奏嘉宁帝，请旨将忠义侯拿入大理寺问案。嘉宁帝允奏，听说忠义侯在某一日清早被衙役静悄悄地锁进了大理寺，百年士卒已现崩颓之势。犯下如此惊天大案，京中权贵亦认为忠义侯府再无翻身之日。一时间，众人对这座曾经繁盛无比的府邸避如蛇蝎。在波谲云诡、人人自危的京师重地，倒有一人过得格外惬意。嘉宁帝择定帝承恩为太子妃不是什么秘密。骆银辉半月前被骆明熙送回了晋南，他以太医院院正医术超绝之名请求留京休养。嘉宁帝巴不得他留下来牵制骆家兵力，降旨大手笔将东城的丘陵庄赏赐给了骆明熙，他一个人躲在里面悠闲自得，快活似神仙，至少在外人看来是如此的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